第六篇和平 第三十五集大怒一次短寿一年大笑一次年轻一天意解国外有句俗言每天三次笑医生来不了 Three laughs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生气的心理状态大怒一次短寿一年大笑一次年轻一天因此一笑一笑一怒一怒所以微笑是健康之本我们如果能够经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并且进一步以智慧来面对生气的各种情景如此多一份修持就多一份涵养久而久之就能达到无亲的境界了实例一笑一笑一怒一怒这个一笑一笑一怒一怒是韩国先贤的格言道理非常深刻在我国的古籍里面早有针对情绪心理状态和健康的关系进行描述暴怒相干积忧相废过思相疲失智相神由此可见古人对身心健康和养生之道的重视所谓大怒短寿从医学的观点来看都颇有根据现代的医学亦都证明情绪对人的健康影响极大人类的疾病几乎三分之二以上都同情绪例如生气忧郁烦闷悲伤等心理状态有关因此我们必须乐观处世经常保持愉快心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养生之道如此才能够减少疾病威胁享受健康生活 故事健康的身体寓于健全的心灵古希腊谚语云健全的心灵寓于健康的身体 A sound mind in a sound body 同样地健康的身体寓于健全的心灵因此身心二者乃是互为影响的举例而言伊朗科学家伊文斯曾经将两只同胎的洋兄弟安排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之下其中一只经常会见到附近有狼在徘徊另外一只则自由自在地生活结果那只常受到狼威胁的羊因为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好快就夭折了而另一只羊则始终好好地活着虽然这个实验对象是羊不过我们可以由结果知道心理状态和健康真是有关联我国古代书籍都有类似的说法例如忧能使人老忧郁为百病之源1982年美国曾经发生一件真实的案例一位医生在忙乱之中将胃癌患者诊断为良性肿瘤但是却将良性肿瘤患者误判为胃癌半年之后原先胃癌患者的恶性肿瘤果然真的变成良性肿瘤而良性肿瘤的病人果然真是 罹患胃癌去世了。这位医师虽然有错，但是导致病人发生这么大变化的却是他们的心理因素。人们在强烈的心理压力和恐惧状态之下生活，会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医学专家都鼓励社会大众要放松心情，不要发怒，经常运动，尤其是病人更需要拥有开朗的心境，如此对身体健康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等我们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啦。 引申，不要生气。最近根据董事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台湾多达15%的人是天天生气，而60%以上的人平均每周生气一次。这种结果显示1%以上的人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心情不舒服的时候。这种心理状态不只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亦都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品质。现代医学证实，生气动怒对人体健康至少有10害。一、害肝脏，肝主怒，怒则气积郁滞。二、害呼吸系统，可引起气促、胸闷、肺腔膨胀。三、害消化系统，可致胃黏膜充血，胃酸分泌过多。四、害心血管，可致全身肌肉紧张，心跳加快。五、害神经系统，引起神经衰弱、反应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六、害肾脏，液气冲击肾脏，会出现肾衰、腰膝酸软无力。七、害泌尿系统，可引起尿急、尿频。八、害皮肤，可引起皮肤干燥、萎缩。九、害内分泌，引起激素分泌紊乱，造成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十、害引发猝死，现实生活中大怒暴怒后面红耳赤，心悸血涌，吐血而死者，心肌梗塞而死者不计其数。因此生气对人体有百害而无一益。生气在佛法称之为嗔，尤其是在逆境的时候容易发作，是三毒：贪、嗔、痴，烦恼之一，对个人的修持影响甚巨。因为嗔火烧功德林，人一发脾气就将所有的功德发财烧得正光。换言之，修行人一生气，清净心就丧失了，所修的一切功德就归于零。因此学佛的同修要好好护持这颗心，要随时保持心平气和，如此方能积累功德，达到欺圣欺贤的境界。大致而言，会使我们生气的情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 遇到不讲道理的疯子，同这种人有理说不通，不必同他斤斤计较，更何况丧失神智的疯子。在法律上对其所作所为无法追究其责任，因此受到疯子的侮辱不必生气。二，对方有道理是我们自己的过失。在这种情景下，即使对方大声指责或者痛骂我们，我们都要虚心接受，不能够死不认错或者恼羞成怒，并且要知错能改才是，因此都不应该生气。三，对方没有道理，刻意以尖酸的语言激怒我们，惹我们生气。在这种情景下，要切记，生气就是将别人的过失拿过来惩罚自己，以及随缘消旧业，莫再做新殃。要将所有的逆境当作修行的考验，更进一步要感激对方造业，来成就我们的道行。只要我们不被对方考倒，对方亦有功德，这个就是双赢的局面。因此我们要有智慧来面对外在的逆境和挑战，因为心随境转则苦，境随心转则乐啊。总之，生气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完全在于自己能否具有高度的警觉性，来制服住这一种烦恼习气。